在1974年，一部改变美国恐怖电影史的电影，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亲眼见证 3D 杀戮现场，德州电锯杀人狂 3D 1月31日埋身虐杀。 Albert 这个礼拜有没有戏看啊？ 几套今个礼拜大把戏啊。 星期六晚11点大把戏。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发挥人民公社精神，生活用品格价为你格到最底。 我 Siro 呢就出咗名係 Sunny Boy， 飲嘢梗係要揀陽光啦。嗱，陽光375ml 檸檬茶、白提子茶、蜜瓜豆奶同埋蜂蜜茉莉綠茶，原價呢就4.5，而家人民公社特價3蚊一盒咋。咁多款唔同口味，梗係邊度都要有陽光啦。 人民係老闆，你至有得揀。由今日起，人民公社为你提供更多健康环保、价廉物美的产品。只要网上登记成为会员，立即享有购物优惠。创新会员分红制度，每6个月仲会按购物金额比例，将公社盈利的51%回馈会员。快啲上 www.25686811.com 登记啦！ 哇 ，Jacqueline 真的好劲啊！ 我试过都唔知，原来真系得噶。 Jacqueline 梗系点啦？ 信我啊 ，Jacqueline 超点啊！ 你讲边个啊？ 你连 Jackie 都唔识，梗系都暗疮啦！ 有 Jackie 呢，冇暗疮。 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kie 电话几多号啊？ 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我系揾 Jackie 呢帮手，佢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一冇晒暗疮，咪生翻晒。有 Jackie 呢，冇暗疮。 想减肥又不想辛苦，还要有得玩又开心，同埋平通全香港，快啲嚟丽晴美学坊 Belly Dance Corner 啦！佢哋有减压瑜伽班、烧脂印度舞、健体排排舞、塑身肚皮舞等等，自己 book 场练习都得噶，而且仲有多款跳舞衫出售，而家星期日仲有免费试玩班添。想知详情，快啲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询，我去报名先啦。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欢迎大家咧，系翻到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我哋继续咧系讲性别歧视呢个主题嘅。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喺世界上嚟讲，现今咧喺系你政坛咧，你睇睇咧，真系女性嚟讲咧系。即係絕對唔係話人類，你知咧一半男一半女，但你話即係嗰啲政治領袖嚟講咧，就絕大部分都仍然係男性。雖然我哋而家話點樣男女平等，商界都係㗎。你一睇嗰啲咩咩財富雜誌啊，咩500啊，諸如此類啊 ，CEO 啊，你睇下嗰啲嚇，即係哇最巴閉嗰啲咧。絕少是女性的、差不多大部分是男性的。 其實我覺得因為會不會女性有時候可能男女性可能我有小朋友的時候可能女性去犧牲她的事業去照顧小朋友是個機會大過一個男性的感受、 其實這件事呢根本就已經是可以說先天性呢是女性呢是相對地處於一個劣勢， 可能她有幾年做事湊小朋友跟住再出來做事，那一定是個男人 沒可能那個男人繼續做嘛，繼續拼搏嘛，向上爬嘛，那你真的是另一個呢當然就是譬如學術界了。咁學術界嚟講咧，其實咧就眾所周知咧，其實都一樣係，即係其實女性要喺學術界出頭咧，都係艱難過男性好多嘅。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已經係一路改善緊啦，比起即係100年前啊，幾十年已經好咗好多啦。咁但係仍然咧都係有分別，係有分，但係已經比起政界同埋商界嚟講咧，學術界已經算係最好噶啦。 其實我覺得都係接近嘅原因，就係因為始終如果你去到話去。去學術定係家庭，可能真係會多咗女性揀家庭， 係啊， 多過男性去揀家庭， 冇錯。咁但係當然咧，所以我細個嘅時期咧，其實我就真係好細個，唔知點解啦嚇，我就好。認同呢、這個即係話要男女平等呢樣嘢嚇，我即係覺得係一種即係好有意思嘅，即係一個理想，我哋係要追啊，要堅持嘅咁樣樣。咁所以咧，我細個嘅偶像入面咧，當然就一定少不得咧，就係居禮夫人啦，係嘛？所以當然嚇咩牛頓啊，呢、這個 居禮夫人 愛因斯坦 係 發文咯，係冇錯啊。咁我哋都係叫佢居禮夫人添，都係叫佢居禮夫人添， 係嘛？因為又係研究嗰啲放射性嘅嘢。 咁但係佢本身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科學家嚟嘅嚇，咁所以我哋咧都係即係我自己本身非常之係敬仰佢啦。咁但係咧，其實喺學術界都有幾個即係明顯嘅例子咧。佢嘅女性咧。 即係有人話係有影響啦，即係好難證明嘅呢樣嘢。一個就係呢一個 DNA 個結構嘅發現嘅時期咧，大家都知道有呢個 James Watson 嚇、啊、華生同埋 Francis Crick 克里特兩個就攞獎啦嚇、啊，雙螺旋結構啦，大家知啊。但係好多人話咧，其實當時咧，其中一個專係研究啊，即係用 X-ray 嚟去照落去嗰啲晶體度，嚟去拍到好多嗰個咁樣嘅嚇晶格嘅結構啊，嚟去發現呢樣嘢咧，叫做 X-ray crystallography 啊嚇，即係咁嗰個咧係一位女士嚟嘅，叫做好似伊麗莎白咩，我唔記得個名啦。好多人都認為咧，其實佢係即係提供到嗰個證據咧，其實都係應該咧。是攞埋諾貝爾獎嘅，但因為咧，即係佢嗰個地位嚟講咧，就當然係當時1950几年嘅時期咧，就不及得呢個男性咧，啊俾人忽視，咁所以咧佢就梗係冇攞到獎，好多人都唔知佢存在添。另一個咧，其實就係我哋中國人第一次攞諾貝爾獎，當然咧嚇，佢係美籍華裔啦。就係、是、李政道、楊振寧，大家知啦嚇。不過好多人唔知咧，噏唔出佢係用咩攞獎嘅，因為嗰樣嘢真係好似比較抽象啲。其實又唔係真係咁抽象嘅，就係、是、一個鏡像嘅問題啦嚇、啊，叫 parity 啊嘛 ，P-A-R-I-T-Y 啊嘛。咁你係咪未聽過啊？係嘛？咁嘅叫叫做宇稱守恆喎。你聽個名係嘛？未聽過啊嘛？宇稱守恆咧，佢推翻宇稱守恆嚟攞獎噶嘛。咁但係咧，呢、這個當然李政道、楊振寧啦，但係都好多人咧好唔抵嘅，就係、是、話因為另一個咧就係女科學家，又係我哋中國人，又喺美國嘅嚇、啊，就係、是。吴建红女士，因为曾经被誉为咧，我中国咧系即系唔系应该咁讲啊，就系物理学界嘅女王啊 ，the queen of physics 啊，即使西方人都同意啊。咁但系当时佢做个实验咧嚟去证实李政道、杨振宁嗰个咁样嘅推翻宇称系成立嘅话，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先可以攞到奖，但系吴建红就冇攞到，好多人都戥佢唔抵嘅吓。好啦，咁而家我哋讲咧，即系女性咧，确实咧系受到多方面歧视嘅。 頭先嗰度有一樣嘢好好重要講咯，就係、是、咧、如果講話社會機會嘅話咧，其實呢、這個基本上咧係女性喺現今社會係公平嘅，即係都可以攞到，即係已經好啦。 嗯， 但其實有個最大嘅問題咧， 香港社會就算係啦， 係個價值觀問題咯。 嗯， 就係咧頭先講嗰個女子無才便是德咧，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就好影響，即係好根深蒂固影響咗嗰啲女仔咧，即係佢自己嗰個思想啊。 啱啦，冇錯啦。 所以我覺得呢個要特別去提出咯。 啱啊，其實你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話嘅嗰個即係自我價值、自我形象嚇、就係一種嘅內化嘅問題啊，一個內在化。 個 preconception 即係自己點樣去 冇錯，冇錯，冇錯。因為其實佢由一細個嘅時期咧，佢都已經被灌輸嚇、分途一種思想嚇、就話咧女仔喺好多方面咧唔及得男仔嘅、舉一個好簡單例子，例如數學。系嘛？咁就话男仔系数学叻啲嘅，或者男仔读理科叻啲嘅，女仔咧你就读第啲文科啦咁样样。咁你变咗咧，其实一个咁强大嘅一个主流意识嘅时期咧，你潜移默化底下咧，其实明明可能你啲数好叻嘅，你就觉得诶，我都系唔得噶啦咁样样。 甚至乎唔系话咧，就算觉得自己得咧，都好多价值观就觉得诶、哎，女仔你走去读书啊，不如你嫁个老公啦。 唔系，但我就系拜呢啲嘢所赐，我先至特登走去拣理科。 系啦，咁你要读文理学啊嘛。 我系特登，即系人哋觉得咁样，我系一定要同佢作对噶。 啱啊啱。 我就 你系可以可能就可以好犀利咯。但系咧，好多女仔咧。可能我認識好多人咧，可能好有潛質咧，佢都係因為啊，可能屋企人咧就好反對佢哋去嘅讀書落去啊、就覺得要揾個伴侶咁樣咧，我覺得呢個就好大影響佢哋咯。 係啊係啊，唔係、所以其實我自己我都好反感嘅，即係好多時咧覺得，譬如有啲女士啦嚇，佢出嚟做嘢啊，遇到咩挫折啊，或者 我真係求助咧， 咁於是咧有啲人就話：，唉，你咁辛苦做乜啦？嚇，揾個老公嫁咗佢算啦咁樣。我係好反感嘅對呢種講法。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我自己即出咗嚟社會先至見到，就係因為我以前讀女校咧，係出咗嚟，如果呢個男女一齊共處嘅一個嘅地方啦，咁通常女士係可能有好多嘢都會係求助多過係自己諗辦法解決。 哦，嗱、咁呢個又係頭先嘅講啦，阿 Jeffy 講嗰種嗰樣嘢啦，即係覺得咧就女性其實已經係潛移默化咧，有一個就叫做係弱者。所謂即係話咧，或者即係甚至難聽啲咧，就係嚇，即係冇咁叻，我哋叫 inferior 好啦，咁有啲咩重大問題嘅時期咧，即係要去解決啦 ，problem solving 咧，要第一諗下，我哋揾個男仔嚟幫手啊，咁樣樣嚇，即係最無少啊，換燈膽啊，或者個電腦出咗問題啊，咁樣樣啊，係嘛？你諗下，通常揾個話 IT 叻嘅，你好少揾個女仔嘅嚇，明明可能一個女仔 IT 叻，一個男仔 IT 叻嘅，你會揾邊個咧？都揾個男仔，係嘛？咁呢個就係頭先講個潛移默化嘅問題啦，係嘛？咁但係其實阿 Jeffy 頭先講嗰樣嘢係好啱嘅啦，即係呢個就係其實最嚴重的一個咧，即係我哋 我本来想住迟啲先讲啊，不如咧讲已经一样冇所谓嘅，就系话即系嗰个内在化嗰个问题，就系、是、internalization， 因为其实系一种嘅洗脑，系、嘛？即、就、系、是、你自己，即、就、系、是、连嗰个受害者都唔知系一个受害者，吓、觉得呢样嘢系天经地义嘅，呢、这个就系最严重嘅。咁但系即使我哋未去到嗰个层次都好咧，更加啲即系你话系半明半暗咁样啊，显性与隐性之间。嗱，有时咧我哋已经真系，我成日都用呢、这个。比如啦，可能大家都聽到厭咗啦，就等於喺深海嘅魚就唔知道自己住喺深海一樣啦。有好多嘢係習以為常嘅。嗱，我舉幾個例子俾大家聽啊，好得意嘅咧，即係我之前嗰陣時提問的藝術咧，我有一講咪叫提問的藝術嘅，我就最專得，我最中意揾呢啲咁啊，收集呢啲咁樣嘅問題嘅，即係話係好多人都或者即係世人根本唔覺得係問題嘅問題啊。嗱，俾一個簡單嘅例子啊，點解我哋一定咧係出嫁嘅咧？是吗？ 这个又是那个父系社会 的。是咯，不就是咯。为什么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当然其实现在在香港来讲呢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因为呢是很少会说是跟即是老爷奶奶住的了。但都不是没有，你先不要说一样有。但是即係你點樣辛苦都要組織二人世界啦，咁但係而家你知道啊居住嗰個問題啦，即係你就租就租唔到，買就買唔到咁樣啦，咁被逼啦，咁所以咯，可能係多翻真係同老爺奶奶住都唔定㗎嚇。好啦，咁但係點解唔會係嗰個男士係同呢個外父外母啊嘅，即係點解叫岳父岳母啊嚟去住咧咁樣係嘛？咁你完全啲人係諗都唔會諗啊，因為呢樣嘢已經你當咗係理所當然嘅。天經地義 嘅，你話住屋問題令到多咗同老爺奶奶住呢一樣嘢，可能其實都多翻同外父外母住，因為都係可能 都有可能 我自己屋企個大啲咪叫埋佢過嚟 咁樣。咁但係咧，你知道咧，我哋有個名噶嘛，即係話如果你男人 嫁 係啦，冇錯。 我覺得老人家會介意，但後生仔可能未必介意咯。 冇咁呢個根本其實係完全一個名稱嚟啫嚇，即係唔係話乜嘢？但係嗰個問題咧，好緊要噶，其實又關於個姓氏嘅問題啦，跟住加即係落去嘅問題。点解一定要跟老豆姓呢？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嗱头先讲出嫁都已经系全世界嘅现象嚟噶啦，好有趣啊！咁样咧，但系你呢、这、一个跟老豆姓亦都差唔多啊，即系好有趣。即系有时如果你话真系要问下啲科学家咧，嗰啲人类学家啊、社会学家嚟讲，喂，究竟呢个巧合啊，定系你抄我抄你嘅咧？吓、啊？ 我覺得都是父系社會遺留落去， 係咁啊！即 係大家都父系社會，咪大家都有呢啲嘢。 所以就自然啊咁樣樣啦。 如果佢話即係女兒國嗰啲，即係母系社會，佢都唔知道自己老豆係邊個嘅時候，咁 我都即係曾經同朋友，但係主要同我太太。我同太太討論過呢個問題嚟嘅嚇，不過咧，即係佢就即係好似覺得我小題大做咁樣。我成日咁講，我覺得咧，有時啲嘢咧，即係人類係一個好講求符號象徵嘅一個生物嚟噶嘛，係嘛？其實呢啲好似好細微嘅、好低層次嘅符號象徵，好緊要嘅，就係跟老豆姓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我就話，如果你真係想根本地改變我哋呢個男女嘅社會嘅話咧，當然你話如果跟一定要跟阿媽姓，咁你倒翻轉頭又變咗係啊母權社會啦，係嘛？但個問題我話咧，其實你應該咧就係、是、你第一個仔女出世嘅時期咧，就抽籤啊，抽到跟老豆就跟老豆，抽到阿媽就跟阿媽，政府幫你抽啦、啊、你自己唔係你即係政府主持你自己抽啦。好啦，跟住落嚟生第二、第三、第四個咧，就一定梅花間竹。是吧，即是你头一个仔女是跟老豆姓的，第二个跟阿妈姓，第三个这样。咁我说你真的能够彻底打破的就是一个咁简单的符号性象征性的。 咁又冇咗佢的功效，就是证明佢哋是有血缘关系咯，即是那些兄弟姊妹。 這個真的很重要， 可以兩個夾埋、啊、 你人的感情不是就是靠這件事來 維繫。那時候為什麼要我想怎樣有姓氏這件事，是只不過那時候就為了方便、哦、原來你們是同一家人來的，大家的名字又同一個 common 的地方。 不是啊，但是這件事就很重要、啊、你搞了外嫁女外嫁女，為什麼？因為外姓人嘛，他那個外嫁就是那個姓氏很重要，就是說我譬如我的武功也好，是吧、啊、你看一代宗師我才知道什麼功家六十四手，都不知道什麼來的、啊、問題我傳就傳給兒子，始終我都是那個姓氏，是吧，那個祠堂那個祖宗，如果我傳給女兒，那個女兒就會嫁給人，就於是呢就算他中國不用改姓，但是個女的仔女第時就會不是那個姓氏的嘛， 所以他就是 label 了那群人是屬於這個家族的、啊、然後如果他是女兒，他 let's say 以前的 system 是嫁了的時候，那他就不屬於這個家族，所以他就要改姓， 他就要，就是怕人亂， 他就有 你呢，如果你咁多近親呢，咁你又唔知道自己姓乜呢，咁可能就會有亂倫嘅情況。 咁而家嚟講呢，就以前可能係嘅，因為以前呢嗰、那個群落比較細嘅時期呢， 而家結婚可以驗嘅。 係啊，而家都好多同性都結婚啦，有時你要走樓見下咁，層層聯婚啊，係咪張張聯婚啊咁，但以前好大避忌㗎嘛，都唔好話，因為其實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呢都仲係一個好大忌嚟㗎，同性結婚呢係好受到老人家反對嘅。但而家嚟講呢，當然呢個就係同我哋嗰、那個即係人口啊，是一个最大关键，就是人口啦。以前嚟讲，全个地球都系得几百万人咁样，或者你住嗰条村落，你个省，你个县咁，你条村，咁你一同性就好容易会出现乱伦啊嘛，即系血。但系而家嚟讲，哇，啲人口大成咁样，同性，诶、哎，唔鬼理得啦，都隔咗好紧要啦， 隔咗好多代啊， 冇错啦，咁样。嗱，咁呢个咧，即系嗱，原来咁得意，我提出嚟咧，原来两位都有好多意见，原来即系话系，即系原来唔跟阿爸姓系咁严重嘅，你哋即刻有强烈反应啦。 我唔系觉得呢样嘢好严重，而系我觉得。覺得呢一樣嘢，即係如果你係咁，咁你不如全部大家唔好要個姓，改個好騎呢嘅名就算啦。大家 random 咁改名，就冇咗呢個。 好，係嘛？我哋大家再研究下，可以喺網上討論啦。嗱，但係講翻再實在啲咧，其實原來咧，女性以前好多嘢係唔做得嘅。唔做得嘅，即係話咧，嗱，因為我哋可能都聽過咩叫拋頭露面呢樣嘢。就只是適用於咩咧？係女性嘅啫嘛。你有冇講話男性你拋頭露面出去做啲咩？係嘛？即係拋頭露面係唔啱嘅。我哋女人咧就係淨喺一個家入面，所以我哋以前有一個叫法叫黃面婆啦、煮飯婆啦咁樣啦。 而家我覺得拋頭露面又可能去到我哋呢代咧，又亂用到亂咗，即係覺得誒、我本身做幕後，你要我拋頭露面出嚟見人 咁解？而家我哋三個都拋頭露面啊！ 唉，如果本身應該係幕後唔代表嘅， 當然最極端嗰啲咧，大家可能有時都會睇過啦，即係睇電視啊或者睇報紙雜誌咧。系中东而家咧吓，有啲国家仍然咧要女性出外嘅事情咧吓，即系特别系未结婚嗰啲咧咁样，完全包到陷阱翻上眼嘅咁样样。咁啊，就算唔系咁紧要咧，都系包一半嘅咁样样。嗱，咁呢一个咧，其实咪前几年咧，法国咪引起轩然大波嘅，都记唔记得？大家有嗰段新闻啊？法国就话呢样嘢咧就违反嗰、那个吓，即系人权嘅， 就唔俾。 咁但系你知法国而家都好多移民噶嘛，系嘛？即系呢啲回教徒啊，中东嘅移民啊嘛。咁于是咧就引起呢个咁样嘅价值。嘅衝突啦，嚇一個咧就佢認為一個普世嘅人權價值，第一個咧就認為你又話尊重多元文化啊，你咪話，第時我哋講多元文化啦，係嘛？啊呢個好好題目嚟嘅，你又話尊重多元文化又兼容並包，咁你話唔俾我咁樣呢種民族嘅咁樣嘅嚇裝扮咁樣樣，咁就係一個嚇，即係一個衝突。好啦，咁但係咧以前咧原來根本啊做戲咧就固然唔得啦，譬如我哋中國嚟講啊，好出名嘅一個京劇嘅嚇嘅花旦就梅蘭芳啦。梅兰芳是咩咧？系男人嚟嘅。点解咧？因为原来嗰阵时咧系女人唔做得。 即系直情系以前咧，咪我哋估即系 你唔知咧，所以点解？ 咩？我哋怀旧咧，咪有啲阅历，有啲女 model 嘅，嗰啲好似话以前系男人扮女人，跟住先俾人。 我未见过。系咩？我呢个 系啊，因为女人又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嘛。 其实好多系女人唔做得噶。咁原来我最近啊，我先至前一排睇一套系讲秋瑾嘅电影咧，叫《敬雄女侠》咧吓，我都好推荐呢套戏，其实拍得唔错噶。咁啊，原来讲咧，秋瑾其实唔系好耐啦，都系即系讲紧十九世纪末啫嘛，喺即系佢死嘅时期，1900几年，二十世纪初添。咁但系嘅时期咧，原来佢系当其时要去睇戏啊，出去吓睇嗰啲京剧啦吓，佢要女扮男装去嘅。咁后嚟知道原来佢系。即係當然啦，嗱佢帶佢去嗰個咧都係女人嚟嘅，但係嗰個結咗婚嘅啦，結咗婚同未結婚嘅原來爭好遠嘅喎，即係結咗婚嘅咧就冇所謂拋頭露面咁嚴重嘅，但係未結婚咧黃花閨女咧就唔能夠隨便去呢啲咁公眾地方嘅。當時秋瑾咧就係、是、跟佢咁樣去咧，亦都俾人鬧得好緊要嘅。咁樣咧，但係當然咧，其實大家又係可能唔知啦，因為我哋呢啲嘢過咗就算咧，好多嘢咧其實以前咧係冇女人做嘅，譬如司機咁樣算啦。以前是冇人冇女人是揸的士嘅，哇！第一个女人的士即系司机，当然我嚟讲，你知道我年纪比较大啦，所以我系完全经历过由冇到有啦。嗰时啲人系觉得哇，好哗然，好愕然噶，好新奇噶，女人揸的士。咁当然而家小巴都有啦，系嘛？咁但系 消防员都系啦，系好近年先至有第一个女消防员。 消防员更加迟啦，因为消防员佢哋系一种系传统上系非常之 macho 啊吓，即系系讲雄性嘅咁样，因为佢个体力嘅要求又系高嘅，但系佢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噶，可以啊。嗱，就头先你讲到消防员，当然就梗系要讲女警。警察啦，系嘛，即系警察、女警啊，咁同埋系，当然另一个就系军人啦。 啊、以前呢其實是、啊、軍人又是沒有女人的，現在有女兵啦，是吧，那女的警察啦、啊、即是差不多現在來說在職業上來說大部分都有啦。那當然也有些是相反的歧視的嘛，我們說、啊、譬如護士、啊、 幼稚園教師、 啊、幼稚園教師那些基本上主要是女性為主，一個男的呢就被人覺得很古怪了，即是最先的時期、嗯、那但現在人們都開始接受啦，是吧。但是譬如體育運動又是啊，原来咧传统以嚟好多体育运动咧，远远系男人嘅天下，女人咧， 我想讲中国咧系女子举重好劲，即系男子举重有冇咁劲？ 好多都系添啦，女子排球啊，女子网球啊， 唔系，但系真系男子咧，真系中国女子嘅举重系好 劲。研究下点解系嘛？研究下点解？点解？咁确实以前嚟讲咧，当然啊，即系其中一种嘅运动啦吓，你可以话嬉戏都得啦，即系游水啊、游泳啊、嗯、游泳啊，肯定啦，女性咧以前系唔准去游水添。咁、哦、男人女人点会走去系嘛海滩度游水呢样嘢离晒谱啦，咁所以其实呢每一步都系好艰辛，嗯，啊，好艰苦嚟去争取翻嚟嘅。咁其实有一部电影咧，我都可以推荐大家睇嘅噃，由 Tom Hanks 做嘅，但系好冷门嘅，其实系讲打网诶、棒球啊，美国式嗰啲啦吓，打呢个棒球 baseball， 又叫 A League of Their Own 啊 ，League 就即系嗰啲即系打嗰啲诶联赛嗰啲啦，系嘛，即系 League 啦吓。A League of Their Own 咧，入面有麦当娜噶做嘅添啊，佢又讲咩咧？原来呢个女性。是他能够做到很多男性即是传统是只是男性做的事呢都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 嗯、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呢即是美国。 去打仗。 没错啦，很多男士呢就真的去了打仗。嗯、很多事呢都是即是没有人做。於是很多呢传统呢是即是女性不做得的事呢都被他们做。咁其中一个就讲呢就是棒球啦。哇你知棒球来讲即是对美国人来讲全部都是男性的运动来的嘛，是吧，女子棒球。必有噶咁樣，因為真係其實都仲係講緊拋頭露面啊，仲係嗰陣時反對都好緊要噶。但係因為啲人中意睇棒球，因為美國人好迷睇棒球嘅，但係真係冇人打棒球喎。嗰啲男嗰啲棒球員都去埋當兵喎。咁卒之咧，佢哋就即係冇辦法，嗰、那個球會咧就係諗咗好耐，就組織一隊女嘅棒球隊。啊，咁樣咧就嗰陣時又係引起社會上嘅轟動啊、譁然啊咁樣樣。咁啊，佢呢件事咧，其實背後都係有真人真事嘅。咁當然佢啲細節就全部自己作噶啦嚇。咁、啊、就講 Tom Hanks 咧，就做嗰個教練啊，不過成日飲醉酒嘅，唉、啊，真係好麻煩。咁咧就你帶領成班，咁、那個主角咧就 Gina Davis 啊，但另一個咧就 McDonald 當時有份做嘅、啊。大家有機會揾嚟睇下叫 A League of Their Own， 就係第一隊美國嘅女子棒球隊啦。咁當然其他好多都係咧田徑啊，係嘛、啊？以前都係冇啦，同埋女子足球都係啊，嚇、嗯、咁、啊、不過你哋年紀太輕啦，又係 美式足球好似都係好少見女仔打， 暫時都未有喎，真係喎，係喎，係喎，係啊，係啊， 有啲真係 咁粗野嘅， 咁衝埋去， 冇錯啦嚇。咁、啊、但係咧，我又係經歷過咧嚇、啊，又係冇女子足球到有女子足球嘅年代。因为足球当时啲人都系觉得哇女仔踢足球， 而家美国系觉得女仔系踢 soccer 嘅， 系啊， 男仔踢 soccer 系好先，即系、就是、女人呢件事， 真系奇怪啊，我真系好奇怪。 但系英国就系明显好多球星都系、就 是。仲有一样嘢咧，我都系为咗今次讲呢个性别歧视嘅咧，我先至系揾到出嚟嘅，即系我自己都吓咗一惊。佢话原来咧，即使喺西方有啲国家咧，以前女人出去做嘢啊，是要丈夫批准的，原来有这样的法例的，即是如果、那个老公不批呢，那个女人是不能够出去做事的， 去拿批 准。而这个呢，现在我就是什么 了，跟香港调回转，香港拍拖是男仔要拿批文的， 拿批文 先给他去玩的。 但是现在我即是试试这里找到两个数据，就是说原来、啊、这个废除这件事，即是说要老公批准才能够出去呢，在法国、啊、也是很先进，是1965年才废除的、 啊、 而在德国呢是1977年才废除的，但我都是在维基百科找的、哦、 但是 他这个就是要老公给这个这样的，即是有条这样的法例，但是可能那条法例呢其实从来都不执行的、嗯啊、即不是从来，即是已经没有执行一段时间了，但是在条文上呢他真的废除这条法例呢、嗯、法国1965，德国1977、嗯、好了，那讲到工作呢，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就先 Jeffrey 都有提到啦，就是你話嗰個機會嘅困等啦，機會困等咧，似乎而家都好似幾好啦咁樣樣。但係其實都係未夠啦。就香港其實大家生活喺香港咧，已經係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香港已經係相對嚟講係一個好先進嘅地方啦。嗱，即係男女個平等已經係一個幾高嘅水平。 其實相對個亞洲地方，可能日本啊， 仲有好多地方咧，其實仲好唔平等㗎嚇。 咁但係我好記得我當其時，即係我仲係讀緊中學嘅時期咧，就係呢個同工同酬嘅問題，淨係爭取同工同酬咋，都已經幾辛苦啊！真係，真係以前嚟講咧，覺得同工唔同酬咧，又係天經地義嘅，即係同一個崗位，我請男人我就俾呢個薪水，我請女人我可以俾平啲嘅。 財哥而家調翻轉喎，好多寧願請女仔唔請男仔咯。 咁呢個又係一個逆向歧視啦，係嘛？嗱，所以而家嚟講咧，我哋喺香港咧。就好多時咧，你知道啦，平等機會委員會啦嚇、啊，我知道啦，好似林煥光而家佢又 extend 咗啦，本來佢啊好似係咪到呢個一月尾啊，定幾多月尾啊？而家去到三月尾咁樣樣係嘛？行政會議召集人，好啦，咁但係咧即係佢都極力推動呢樣嘢嘅，我都信佢係真心嘅嚇、啊，即係平等機會啊咁樣樣啦嚇，唔係咁唔出奇嘅，絕對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呢一個而家嚟講咧，我哋係你話一個工種特別指明話係。請男人，或者特別指明請女人咧，其實係犯禮嘅，應該話犯法添， 唔可以咁樣， 唔可以咁樣以前好明顯嘅，我呢個崗位係只係女性，即係話係即係男性係免問。呢、這個咧就係只係指男性，女性免問。而家唔得噶，呢、這個就係違反啦。 我細個都有嘅，而家就唔得啦。 係啦，你細個嗰陣時都仲有啦，而家就唔得嘅。咁但係而家仲有咧，嗱有啲咧就聽下你哋意見，好有趣啦。就去到一個地步就點樣咧？而家我唔知係咪真係犯法啦。吓、啊，因为其实是他决定的嘛，即应征嗰个人决定的嘛，就是话系唔应该系要要求攞上嘅。当然他 send 入嚟咧，咁你冇办法阻止嘅，系、嘛？但系咧，你系唔应该喺嗰个即系话聘请， 叫佢 你唔叫佢应该上入嚟嘅，系啦。 但呢个系有条例咁讲嘅。 我就唔敢肯定啦嚇，你大家要 check check 啦，係咪即係如果即係你要求唔係啊？佢意思即係話咧，佢呢個就唔淨止係性別歧視嘅問題啦，呢、個就係包括一切嘅歧視啊！即係話有啲人咧， 睇個能力唔係應該睇你個樣。 冇錯啦，有啲人個樣睇上嚟，哇又英俊瀟灑，哇又好似精明能幹，哇咁個女仔，哇呢、這個型靚到咩咁，我就睇呢個啦，係嘛？呢個靚女咁樣就唔得啦嘛。咁佢意思即係話咧，你淨係睇咧，仲有一樣嘢，而家有啲咧，嗱，我又唔敢肯定啊，係咪啦？因為我真係冇熟啊，真係唔夠時間做功課，我都做咗好多功課，但係唔夠時間咧。就話甚至係你唔能夠係要求佢表明個性別嘅。係啊，即係話我喺我履歷入面咧，我唔需要講我係男人定女人。係嘛？你亦都唔一定要求我去講係男人定女人，因為你係要一個人啫嘛，係嘛？你。唔係話要啊！頭先都講過啦嘛，即係話男人免問，女人免問，嗰個已經係犯法啦嘛。咁所以同一道理，我應徵嘅時期，我係唔需要表明我係男人定女人嘅。 其實我覺得有樣嘢可能覺得好荒謬，但係覺得咧，即係樣呢啲嘢咧，真係會影響個人見唔見嘅。 會， 其實 會，梗係會啦。 當然可能佢話唔可以講明話淨請女仔或者請男仔，但可能佢最後甄選完一大輪都係揀翻一個。 冇錯，冇錯，梗係啦，梗係啦，梗 係 啦。 想講就係咧，可能將來有個真係公平嘅方法咧，就係大家好似審犯咁咧。咁要嗰啲建工嗰啲人咧，就走入去个玻璃房里面。咁你咧就要仲要个声要变声嘅。咁你咧就可以又撇除一个样，又撇除一个声音。 系就系有少少咧，我唔知道有冇喺呢度介绍过嗰个图林试验啊，个 Turing test 咁样样啊吓，去决定呢间房入面系人，呢间房入面系电脑。但系我用个 terminal 嚟 communicate 嘅啫。咁但系咧，我问极咧，我都分唔到边个嘅时期。咁你即系话个电脑应该同个人一样咁叻啦，咁样样系嘛？即系用呢个 Turing test 啊 ，T-U-R-I-N-G 啊 ，T-U-R-I-N-G 嚟 test 咧，就应用喺呢个性别方面。去到咁極端，咁使唔使去到咁極端咧？嗱，呢個大家要去可以考慮下討論下。 樣嘅，即系咧就唔想俾佢睇到個樣。 係啊，咁有人可以唔使正所謂啦。以前我哋就講下，即係咩戚眼啊、掹雞啊、豆皮啊咁樣啊嘛。咁你一睇見佢，咦，我都唔請啦。咁啊已經係一種歧視啦。 但 係 可能佢請一個真係可能 sales 咁，可能個樣都有少少。你起碼要個樣面都正啊。 冇錯，因為始終你都會有真正嘅面試噶嘛。咁你面試嗰陣時，你話完全冇歧視都係假嘅。咁但係呢樣嘢咧，你冇辦法杜絕。只能夠在最大可能的程度底下來做到這樣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同工同酬這件事，還有一些就是關於那個員工的待遇的問題。譬如以前真的，譬如房屋津貼只是給男不給女的。是啊，因為你認為男人是一家之主嘛，是吗？ 所以產假開始即慢慢即有男士代 表。冇錯啦，即係而家我哋叫其實係，所以呢個根本係一個即係未完嘅鬥爭嚟㗎，講得誇張啲鬥爭啦嚇。即係其實我哋一仲有好多嘢要爭取嘅，即係以前嚟講真係㗎。咁而家嚟講你就話，譬如即係公務員啦，特別係嘛，咁就男嘅就有房屋津貼，女嘅點解啫？你一係未結婚你就同屋企住，你一係結咗婚咁就應該老公照顧你。 有房屋冇房屋就唔关我哋政府嘅事，系嘛？所以女公务员系冇，哇！咁呢样嘢你话，即系政府带头歧视。 唔系，咁到时啲女公务员全部嫁晒男公务员。 咁当然呢个就已经系取消咗好耐啦。好啦，咁至于其他方面嘅歧视咧，吓，咁我哋第一三节翻嚟再讲。